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2集。如果真的认为江燕足够可靠，他想他是不会像现在这样焦虑头疼的。他嘴上说一个人成熟与否不能按照年龄来决定，但心里那杆秤又忍不住往另一边倾斜。江燕到底太年轻，身上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。岁月蹉跎，迟遥不能保证自己向他奔赴以后他还能坚守本心，更遑论如今的他可说是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成熟优秀，迟遥并不想将他过早地圈在一个框架里。若他真那么做了，江燕以后会怪他的。 但是迟遥姐，你已经在考虑你们俩的未来了，这是好的开始。 迟遥安静地垂着眼皮看自己黑暗中的手，手跟没什么骨头似的，软绵绵的，耳根子也软得要命。江燕说希望他把他写进计划里，迟遥嘴上不应，脑子倒活络，什么都考虑了。又过了会儿，迟遥轻快地笑， 算是吧。 元旦过后，生活节奏一下快了起来。江燕的留校实习周刚结束，他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，催他回去过年。 哎呀，有家不回，天天待在别人屋子里做什么？ 江燕拖了几天，自知不能再拖，他只能应下， 明天就回去。 迟遥坐他腿上，安安静静的，手里还翻着书。迟遥头也不抬。 都说了不用陪我。 不像学生有固定假期，迟遥的假期全靠调休，比如今年他除夕夜就得在医院值班。 我只是不想你一个人待着。 你难道想天天挂在我身上不成？医院总不能空着，肯定要安排人值班的。 除夕之后应该就有假了吧？ 嗯，有。 江燕点头，分神去摸他的脚，粉粉的指甲盖上没涂指甲油，脚趾被他摸得蜷成一团。迟遥痒，缩了缩，宽大的衬衫往上窜。他制止江燕胡作非为的手。 打住，我不想浴血奋战。 江燕的眉头一皱，懊恼道， 要命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？ 迟遥笑笑，从他身上下去。 去收拾东西吧，你明天该回家了。 江燕抓住他的手， 过年记得穿我给你买的鞋。 他喜欢收藏球鞋，看到喜欢的就忍不住想买。先前迟遥还想弥补他一下，挑了好些鞋子，买回来却发现他根本不缺。后来知道迟遥想买，江燕还让他不要破费，结果转头就买了双情侣球鞋回来。 干嘛？ 因为我也会穿啊。 即使不在一起，他也想和他做同样的事，穿同款的东西。也许幼稚，但江燕想。江燕讲究的仪式感远比迟遥想的要夸张。这算是他们第一次分开那么长时间。头一天晚上，江燕夜不能寐，竟说， 要不我现在过去找你，白燕再回来，反正也不远，开车也就两个小时。 迟遥喝着水，差点被呛到。 你可别乱来。 分隔两地，难道你不想我？ 好歹还在同一个地方，哪里算异地啊？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。 迟遥爬上床，抖开被子，手机随手放在一边，屏幕朝上，镜头对准了天花板。江燕没看到脸， 只听到声。 想啊。 他立刻就被哄好了。入睡前，江燕问池瑶， 要不要听歌？ 听什么？ 一起听。 什么一起听？ 我邀请你。 在江燕的指导下，池瑶很快就弄明白了，歌是江燕那边在选，他在这边安静地听。 你去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 我查了，别的情侣都是这么熬过异地恋的，明天我们还可以一起看电影。 池瑶闭上眼， 那你给我选一首适合睡觉的歌吧。 歌是用平板听的，两人的视频通话还连着，江燕透过屏幕看池瑶。因为池瑶想要江燕能看到她，所以开了床头的灯。她闭着眼睛，睫毛很长，嘴唇丰盈，是涂了润唇膏的效果。她说冬天太干了，晚上不涂润唇膏，第二天嘴唇会很不舒服。涂润唇膏舒不舒服，江燕不知道，她只知道她现在想亲池瑶。从未想过两人分处异地有这么难熬，看得见摸不着，就连想抱抱他都只能在梦里实现。这时池瑶突然梦呓出声， 你知不知道阳台的灯又出问题了？ 啊。 江燕听出池瑶的困意，估计他这会儿说什么他都听不见了，但江燕还是很认真地回答， 等我回去就修。 那你快点回来。 江燕的眼神放软，近乎呢喃， 嗯，我会快点回来。 然后他调低音量，又挑了几首安静的歌，边听边看池瑶陷入深度睡眠。说起来，这好像是他第一次这样看着池瑶入睡。此时的池瑶柔软的就像露出肚皮的小刺猬，收了刺让他心软的不行。江燕用手机点了点屏幕， 晚安瑶瑶。 大年三十，池瑶在医院里值夜班，医院有人带了家里包的饺子，其中一个的馅料里还藏了枚硬币。池瑶刚查完房很饿，吃的时候没注意，咬到硬币时牙齿一酸，眼泪都快流下来。其他人都说他这一年要走大运，他哭笑不得，扶着腮帮子。 有我这么幸运的吗？我牙都要磕掉了。 这叫甜蜜的负担。 池瑶低笑着摇摇头，拿起手机给江燕发了条消息， 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了，都说我今年运气会很好。 随后随手拍了拍简陋的桌面，说实话不怎么美观，但他还是发了出去。江燕过了会儿才回他， 我也想吃饺子。 硕成过年没有吃饺子的习惯，今晚池瑶能吃到还是因为那同事是北方人的缘故。池瑶看了眼还在聊天的同事，默默退出去。他给江燕打电话，江燕很快接了。不同池瑶这边的冷清，他那边很热闹，偶尔还有小孩在叫。池瑶听他说过他家过年的习惯，年夜饭得在老宅吃，江家所有人都得回。电话接通后，两人一时没说话，是池瑶先笑了。 你干嘛不说话？ 我很想你。 池瑶的心一软，她站在窗边看天上的弯月，月似狼牙，一半藏在云后，透着银锈的颜色。另一端，江燕也在看月亮，她站在院子里，星月被框在四方中，因为空气很好，星星多得快要失真。 你想我吗？ 这时刚好有人经过，池瑶掩着手机和人笑了笑，再听电话 却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江燕的问题。 你今晚吃了什么？ 江燕迟了两秒回， 很多。 他随口报了几道菜名。 好羡慕，我只有饺子吃。 我只想和你吃饺子。 他说这些话从来不会害臊。池瑶听得耳热，他揣着兜往值班室走。 到时候见面我给你包吧。 江燕说好。两人又聊了几句很没营养的对话，直到有人过来找池瑶说有患者在闹，这通电话才终止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再听下一集哦。